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刚果共和国政府关于卫生保健领域合作议定书24号在平壤签字。参加签字仪式的我方有保健相江河国有关部门干部，对方有以人口和卫生部长贾格林利迪亚米格罗为团长的刚果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我国保健相江河国和刚果人口和卫生部长贾格林利迪亚米格罗在议定书上签字。这天，我国保健相江河国和刚果人口和卫生部长贾格林利迪亚米格罗在平壤举行了会谈。会谈上，双方就朝刚两国在卫生保健领域加强和发展合作关系的问题进行了讨论。